哇劲啊，五一啊，黄金周啊，系啊，劲啊， 系有几劲啊？ 哇，放假嘛，系有好多人落嚟旅行啊，咁样样嘛。 正所谓 Happy Hong Kong， 系啊，香港你好啊，诶、yeah. ，欢迎你啊。 而家劲过 I Love Hong Kong。 系啊，咁可能咧，你都系即系嚟自啊，外边嘅旅客啦，咁啊。 咁你要用另外一种语言咯，你用广东话，我哋啲旅客听唔明噶嘛。 Oh. Okay. Happy Hong Kong， 又系呢句。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呢度系手下留情啊，大家好，我系香港嘅节目主持人刘伟恒啊。 我是住新界的梁礼勤啊， 系大家好，我是阿一啊， 系，好啦，咁啊，即系黄金周啦，咁啊，即系梗系因为有好多嘅内地嘅旅客啦，而家又通翻关咧就落嚟啦，咁啊，成日都会谂一个问题嘅，即系我哋之前咧喺节目当中都讲过啦，如果你要介绍一个朋友，即系外地未嚟过香港嘅游客。你要推介一啲香港嘅嘢俾佢哋啊！ 哦，手下留情，不義之説 啦，好高聽啊！ 係，其實嚟參觀港台都得㗎，係 啊， 係啦，不過要申請。 係啦，咁啊，聽心機啊，你最好日都唔好離開酒店聽心機， 係啦， 最巴閉啦嚇。 係啦， 好啦，咁你即係。有个譬如有个远房亲戚，你第喺第度嚟香港，你会带佢食乜？佢梗会问你噶嘛？ 系系系， 陈阿一，喂，香港有咩好嘢食？等于我哋去日本又好，或者去韩国又好，梗有俾几间即系一定要去嘅嚟啊，咁样样，咁大家又一定有一堆即系嗰啲袋咗喺袋嘅推介货嘅。好啦，咁究竟啊，我哋会点样去推介一啲即系你认为香港最好食嘅嘢，就俾？外国嘅朋友咧， 嗱呢个问题问得非常之好啊！ 啊，一个你近排好中意用呢句说话， 就堪比啊上个星期嘅嗰啲中文题目咁样啦。因为话说咧，小弟 有一位著名嘅美食家讲过，嚟香港 正是美食之都，唔嚟就走宝咁样。因为话说咧，上一两个星期啦，咁啊小弟嘅母亲咧就有个契女咧就嚟咗香港。咁然后我阿妈就问我，如果要招呼人哋嘅话咧，究竟食啲咩好咁样？咁咧我阿爸咧就建议咧就喺屋企楼下嘅嗰个屋村商场啦， 系 就食酒食嗰啲酒家， 系 咁然后 即系饮茶， 系啦，咁佢就见到可能嗰啲即系我哋仲系嗰啲旧嗰啲酒楼咧，个仲有个水缸啊，或者嗰啲咩 鱼缸， 鱼缸系啦，咁又会有啲波士顿龙虾啊，或者有个 走下咁样， 或者有条酥眉喺度， 酥眉咁样，咁佢就话去食嗰啲，咁我话唔系啊嘛，人哋喺内地落嚟，即系食中菜嘅经验啊。一定比起你香港好噶嘛？咁系咪应该带人哋去食嗰啲即系九龙城食下泰菜啊，或者可能去下食一啲西餐啊，或者可能去食奥马卡西啊咁样，好似即系稍微叫做唔同啲咁样。咁但系原来咧有好多嘢要考虑噶、哦，即系首先第一考虑就系嗰个系一行人有几多个人啊？即系一家大细啊，定系两个人啦、啊，同埋 单拖咧？ 单拖系啦，即系咁，同埋你要睇究竟佢嗰个叫做同行嘅人佢年纪啦，即系有啲可能年纪比较大嘅，有啲年纪比较细嘅，咁你就因应唔同咧去拣唔同嘅选择嘅。同埋原来对于内地人嚟讲咧，香港嘅海鲜酒家咧。都仲系一个叫做噱头嚟嘅， 系咩？ 系啦， 系啊， 系咩？ 唔系，但系咧，嗱咁样，因为咧，阿一哥咧，佢讲话带去食泰菜啊，仲有咧， 奥马卡西， 奥马卡西啊，嗰啲咧， 或者系西餐。 嗱，我就觉得咁，你嚟到香港，一定要食咗香港嘢先。第一餐一定要是跟香港有关，你带佢食鱼蛋粉又好，带佢香港饮茶都好，总之一定要食咗先。 先系啦， 系啦，冇错，真系啊！因为咧喺我觉得吓，喺外国人嘅即系其他地方嘅人嘅印象当中咧，咁我去到嗰度嗱，譬如你去到日本， 即系食寿司先啦， 你唔会谂住食香港饮茶噶嘛， 系 咪先？一定系。系啦，一定系要食咗个当地嘅嗰啲嘢之后，你先可以去带佢去。你带佢去食泰国嘢，咁佢又唔去泰国，好古怪嘅、哦。 如果系带我自己嗰啲朋友，即系同我同年，即系同一个年龄层，可能二三十岁嗰啲咧，可能我会带佢去一啲市政大厦嗰度嘅嗰啲大排档， 系啦， 食嗰啲小炒啊，或者避风塘炒蟹啊嗰啲嘢。但系因为原来即系即系阿妈个契女个家人咧，佢有老有嫩啊。咁啲老人家咧，中意即系坐喺度食一餐，即系叫做舒舒服服，有个包厢嗰啲咧。咁所以最尾咧，老豆就真系拣咗屋企楼下嘅嗰个酒楼。佢话你起码佢哋啊， 見到個魚缸有條龍蝦嘅，你都開心啲啊咁樣。咁最尾就揀咗呢個咧，作為一個叫美食嘅代表嚟嘅。 因為點解會咁？呢個我有啲嚇嘅。嗱，因為咧，我記得即係喺大約廿年前左右啦。其實當時啊，即係未有一個北上嘅熱潮嘅。即係譬如由於即係人仔係比較平啊，咁同埋咧當時即係內地嗰個消費物價指數冇香港即係冇咁高嘅時候咧，即係話上深圳飲茶係好好食。但系个价钱可能只系香港三分一嘅，咁嗰个年代系咁噶嘛？咁即系话咧，其实我一上深圳，你都发现大把酒楼啦，咁啊同香港酒楼一样 嘅 啫嘛。 但唔一样噶，其实即系等于譬如啊，啲日本人嚟到香港咧，你带佢食其他嘢咧，佢唔觉得应该，因为香港系同饮茶挂咗勾嘅、 哦， 你点都要同佢去一去饮茶先啦。系 啊，因为呢个系因为你香港喺外面宣传嘅时候都系饮茶 同埋夜晚嘅茶，夜晚嘅酒楼或者酒家咧，佢有啲烹调嘅方法咧。在內地是未必會咁時興咁做嘅，即係例如啱啱提過嘅龍蝦咧，佢哋好期待係嚟食芝 士 龍蝦 意 面啊！但係喺內地佢哋好少，可能佢哋係清蒸龍蝦 上湯 或者 龍蝦意面啊， 或者佢哋係蒜蓉龍蝦，但呢款可能稍為mix 咗少少西式嘅煮法咧，佢哋係好期待嘅，同埋你夜晚又可以斬半碟乳豬啊或者叉燒咧，佢哋係好期待咁樣嘅食法。 因為咧香港嘅叉燒即係你內地雖然有，但係咧係唔一樣嘅，我覺得。 冇錯，我哋今日咧。即系稍一流程啊！由于即系迎合啊五一黄金周，说好香港故事， 因为好多好多外地嘅旅客嚟到第一时间都系听咗首《稍一 流程》 先啊嘛，所以我哋就推介啊， 系啦，因为我这个是香港电台嘛， 没有没错没错没错 啊， 即系呢啲， 所以我哋咧、 啊， 我哋咧都系做呢个好客之道，我哋咧都会咧代几个啊。我哋認為香港最值得推介去食嘅嘢㗎啦，因為點解咧？之前咧，其實如果大家上禮拜有睇新聞都講，咁我而家唔重複賽過啦嚇。咁啊，即係旅發局咧就搞咗一個就係叫做啊，即係我想推介嘅一個叫做投票嘅選舉。咁啊，有幾個範疇嘅，包括咗就係食嘢啊、景點咁樣啦。咁我哋即係手下流程嘅口腔期啊。咁所以我先講咗就係我哋三個節目主持人想推介嘅香港美食，即係嚟到香港你一定必食嘅。咁然後我先再講翻。即系大家投票之后选出嚟嗰五个系咩啊？ 我谂我第一个系大排档嘅嘢咯， 系， 然后系一定系椒盐，即系有一碟系椒盐咯，即系究竟系 你合， 即系究竟系椒盐九肚鱼啊， 定系椒盐濑料 虾或者椒盐鲜鱿啊， 豆腐， 系豆腐，系 有椒盐就得噶， 总之有一碟系椒盐嘅。 即近年咧。 細細粒嗰個真係好食到不得了、 就是、即係如果某啲 翠內苑， 係或者某啲可能去食即係喺火炭， 我添 火炭嗰度有啲咩沙田雞粥啊，即係嗰啲冬菇亭嗰啲咧，我諗如果係我呢個年紀，我應該會帶佢去一次食呢啲大排檔。 仲要係有嗰啲即係大把風扇吹住啊， 因為 線啊， 因為呢啲咧，除咗對遊客係一個叫做難得嘅體驗之外咧，其實香港人自己都好中意去呢啲地方食嘅，尤其是買少見少啊。即係嗰啲冬菇亭咧，即係執下又一間，執下又一間，唔同清拆咧，好多成日都話咧，你搬咗入鋪咧，你冇咗嗰種嘅感覺。 冇錯， 即係佢用嗰只嘅膠碟去。即係有嗰個嘅左口魚，然後咧好大劈嘅豉油嗰、那個膠台布，然後嗰啲嘅紅藍色嘅膠凳，然後嗰、那個啤酒桶咧，就成劈劈落嚟咁樣。 跟住一定要有一個啤酒女郎， 係啦， 仲有嗰壺茶你都未計，係 啦， 嗰 壺茶究竟俾你洗定俾你飲？ 係啦，你又洗又飲都得。 跟住地下隔離會有一個。two 咁样嗱，那个 feel 又唔同啲咁样。 同埋即系等于大家咧，去日本食寿司，你一定会好想去捉地一样，即 系 嗰个感觉一样咯。 讲多仲有四样啦，讲三样啦，我哋啲人 鱼蛋。街边扫街， 系 鸡蛋仔可能 系啦，扫街包晒咯，系咯，扫街包晒鸡蛋仔、鱼蛋嗰啲啊。 沙爹藕面咯， 系 茶餐厅嘅， 系茶餐厅一定要， 同埋可能去食香港嘅。地 道菠萝油啊， 系跟呢个茶餐厅咯， 系啦茶餐厅， 同埋可能宵夜要去食甜品咯，即系嗰啲炖蛋炖蛋啊， 西米露啊 嗰啲系，我觉得都系香港嘅特色之一。 但系咧，我就会 prefer 带佢去，即系未必一定系嗰啲叫做连锁店，但系当然连锁店系易揾啦。咁但系有一啲可能个体户嗰啲咧，喺某一啲旧区里面嘅嗰啲招牌嘅甜品铺，叔叔整嘅咁嗰啲啦， 即 系仲 系一架铁皮车，然后一壳壳一格格 嗰啲 咧， 嗰啲真系好难揾啊， 好难揾啊！而家真系， 系即系你我都系差唔多，但系我觉得茶记系必须要光顾， 茶记要， 即系餐蛋面系必须要食嘅， 因为香港整嘅餐蛋面咧，我亦都系觉得咧，我即系我嘅咧，我哋同阿老何都讲过啦，老何喺三藩市都揾唔到嘅，即系虽然就算你扮得几次都好啦，香港人整嘅餐蛋面咧。冇得输嘅， 因为啲水啊、啲料啊，好多嘢都唔一样噶，真系 完全唔知 道。 总之就一定系有佢个方法啊，即系总之就系香港茶记嘅风味啦。 菠萝油不得了， 我 记 得 同埋奶茶一定 有。上两一两个礼拜前有个外国嘅 YouTuber 嚟咗香港咧，然后就拍一个关于香港嘅沙爹牛面嘅评分咯，即系佢试食一啲连锁快餐店，即系阿乐嗰啲啊。或者去一啲某幾間著名嘅茶餐廳啦，因為沙爹牛面咧都係一個比較蝦人，即蝦唔係蝦，即係好講求技巧嘅一個， 唔容易整得好食嘅， 唔容易整得好食嘅。即係你例如有時你去到一間 結得滯甜得滯啊， 係啦，去到一間普通嘅茶餐廳，你諗住我食個早餐沙爹牛面常餐，跟個火腿鵪鶉四啊二三蚊啦，而家差唔多。咁然後你望到嗰撇沙爹嗱抌咗啲醬喺個面嗰度啦， 啲肉 你攪勻佢之後。啲色水冇變深咧，你就覺得啊淡得滯。有時如果佢落太多太結嘅話咧，又會令到你成個湯底太鹹喎。所以其實佢嗰個濃同埋個淡要做得啱啱好咧，先至有個沙爹牛面嘅精髓喺入邊嘅咯。 咪先，即係拉開少少，正確嘅食沙爹牛面嘅方法應該係點嘅嗱？因為佢當然一撇嘢擺咗面啦，你係應該撩勻佢啊。 我系唔会嘅，我当年仲食牛嘅时候，我唔会撩匀佢噶。 系，即系有嗰阵嘢喺面，然后就 嗰阵嘢要先品尝。 系， 喂，我真系咁， 都系嘅，插只筷子舐一舐先。 要先品尝，同埋咧，如果你捞匀咗之后咧，啲牛咧就会嗰个汁离开咗个牛啊，咁个牛就未能够有嗰个沙爹牛嘅嗰个精髓喺度，所以咧你要舐咗个汁。仲要將啲總之我唔會將佢撈勻曬喺個面裏面咯，因為散開咗咧真係唔得噶。我寧願個面淡啲，我都要食到個沙爹牛啊。 係， 因為沙爹牛面係沙爹牛擺頭 噶。我覺得沙爹牛面嘅精髓係在於快咯。 係， 即係如果你一慢咧，即係件事你一攤耐咗，然後擺咗喺度好耐都食唔到嘅話咧，我就覺得唔係好有嗰種沙爹牛面嘅 feel。 不能攤凍啊！ 係啦，點解有咁嘅説法咧？就係。呢兩三年咧，大家對於沙爹牛面咧開始會有啲唔同嘅 要求， 即係開始轉移唔同方向啦。再 冇錯啦，究竟 係 用鮮牛肉 係啦， 定係雪牛肉啊？或者你係有人甚至乎我試過玩攞西冷牛肉啊去搞啊，即係嗰塊牛肉好靚，和牛我都聽過嘅， 甚或乎有煲仔沙爹牛面啊，或者係炭佬沙爹牛面。但我始終覺得咧，即係呢個 general 嗰個 係啦，始終常餐咧係真係要快啊！即係佢一嚟到服面又係仲係爽嘅。啲嘢劈埋一劈咁樣，咁然後你就攔 執埋一邊嘅， 你食都要快速。 係啊，你食都要快速，因為你食嗰個炭佬嘅沙爹牛面係好味，但係因為我耐啊件事，唔似食緊 沙爹牛面係不能夠慢慢品嚐嘅。 係啊， 因為即食面咧，佢係有個限期嘅，擺得太耐咧，佢就會漲噶啦。嗰件事同埋啲湯咧，就可能會索得太多落去，因為啲面嘅質地唔同咗。 因為曾經有個美食家講過啊，即食面同愛情一樣，係最快過期嘅一樣嘢嚟。係、 正正就等同咧，等同係咩啊？ 好嘢！ 你嘅菠蘿油都係不能擺太耐，即係如果 一定要凍住塊菠蘿油。 冇錯，如果個油咧溶咗， 曾經有一位美食家都講過，菠蘿油啊，一定要即食。 系啦， 同、愛情一樣。 嗱，呢個就 融化咗，其實未必係一件好事。 小弟曾經去過一間專門食菠蘿油嘅鋪頭，而佢賣俾你嘅，即係我賣俾，即係唔係應該話我買嘅時候咧，嗰位售貨員咧好講究嘅，佢問你一個問題先嘅，喺度食定係拎走？ 係， 如果喺度食嘅話咧， 佢就攝入去， 佢比較喺度食就攝落去，係啦，冇錯。 喺度食嘅話，唔係佢點都會攝埋俾你嘅，有啲通常而家大部分都係攝埋。 佢唔整熱。 冇錯啦，因為如果喺度食嘅話咧，佢就唔係喺度食，佢會整 熱 俾你， 攞走就唔整熱。 攞走嘅話就唔整熱，因為如果攞走整熱嘅話咧，個 牛油 就 溶 得太快， 溶咗真係唔得， 溶咗真係 唔得啊！ 佢話最好味咧，一定係冰火嗰種感 覺，冇錯啦， 熱 嘅菠蘿包， 熱嘅菠蘿包加凍 嘅牛油， 而你如果外賣，勉強退而求其次嘅話咧，就係、是、大家差唔多温度，慢慢溶就最好啦。而如果你係拎走，你又夾硬叮熱佢，再擺個凍牛油溶到咩都冇口感嘅話咧，就係、是、最唔好食嗰只咯。 哇！嗰塊牛油先至係菠蘿油嘅 精髓啊！即係跑多20K 都補唔翻嘛。係、我哋次次食都係咁諗嘅，係啦。咁所以咧嗱，呢啲咧即係我哋手頭上嘅推介。我講到一樣啊，仲有分零鐘嘅時間。我覺得車仔麵係必須要推介嘅。 因为咧车仔面又系咧喺其他地方咧，你搞唔到噶。佢个车仔面大家睇食神，哪吒面嘅精髓。哦入边咧就首先咧， 一生只恋爱一次嘅巴黎九棍鱼啊， 冇错啦。同埋你净系玩车仔面啊，你食唔同嘅面款啊，即系油面啊、粗面啊、幼面啊、米粉啊、河粉啊、公仔面啊，你碗碗都可以有唔同嘅味道。 哦、我反而可能仲会推介另外一个咯，就系、是、去庙街食煲仔饭， 都系嘅。 系啦，咁当然呢个要睇时节啦。 系咯，唔系成日都有。 同埋而家即系开始热啦，或者潮湿咧，咁啊湿滞啲嘅，即系去食呢啲嘢，嗰个环境咧都会影响你个食欲嘅。如果譬如而家呢啲天气咧，就真系难搞啲嘅。咁但系譬如讲车仔面。咁你車仔面係隨時食得，同埋咧都係要快嘅，即係同食蛋餃嗰、那個叫做沙丁餃面一樣，你係要即刻嚟即刻食即刻食，嗌支汽水，千祈唔好坐得咁舒適，你唔好諗住慢慢舐，因為咧呢、這個就唔 係 車仔面。 仲、有一樣嘢就係咧呢個車仔面，我成日都覺得咧啲料咧千祈唔好貪心，唔好一次過嗌好多種料鋪曬落個麵面，其實我覺得咁樣係唔好。三四隻頂盡，你我寧願 加唔加攬汁？阿玲食過攬汁， 係啦，唔係啊，最緊要係咩咧？就係、是、你真係唔好太多料，你試咗三四隻，雖然佢有四十隻料擺咗喺度，你食三四隻，你寧願嗌多碗試其他，唔好擺太多落去。完。 好啦，咁今日嘅題目咧就係、是、請重複一次我哋推介過嘅香港美食，有推介俾廣大嘅旅客。 茶餐廳， 大排檔， 扫街， 煲仔飯， 菠蘿油。 茶餐厅咯。 了笑和泪，这小岛走下去。狮子山中见证人群里失散断聚，一家亲亲都有事矛盾，不必以敌人自居。同舟之情，携手走过崎岖。少不免会疑虑，亦挥不舍下去。不扭向江道处是命居，心里无惧。春风吹吹过世事上边，光景冷热成雾水。同舟之情，情牵总有根据。还有天地能前往，有生命发光，腾跃于闹市海港，爱在旧城窄巷，谁也经历过迷茫，人间的波折阻不了盼望，只需看见有你在旁。想再次凝聚，愿一起走下去。紫荆花瓣散播潮流里，冲出疲累。分开不感到过分遥远，星空有万人默许。放不放开理想，还是要追？还有天地能前往。有生命发光，腾跃于闹市海港，爱在旧城窄巷，谁也经历过迷茫，人间的波折阻不了盼望，投进每个信任眼光。在狮子山下这共聚，抛弃区分流泪，还有天地能前往，还有生命发光，腾跃于闹市海港，爱在旧城窄巷，谁也经历过迷茫。在风雨中抵抗，才知胸襟多宽广，还有 谁看见有我在旁，为你一直伴航。 哇，好耐冇听过嘅一首歌曲啊 ，Eason 啦，加埋学友嘅《同舟之情》啊，咁啊，今个星期咧，我哋有新嘅嘉宾噶，亦都系殿堂级嘅嘉宾啊， 系啦， 就郑国江老师， 佢再次登场啊， 系啦，我哋都哇唔几多年未去做过访问，系啦，咁啊，郑国江老师嗰啲歌啊，应该播到出年都未播晒噶，咁啊，睇下今晚咧，我哋同佢倾下啲咩歌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港车北上计划下个月一号开始接受香港私家车车主申请，并在7月1号起让已经获批的香港私家车经港珠澳大桥口岸往来香港和广东省。香港汽车会会长李耀培表示，港人揸车北上需要留意内地法例法规，并建议港人在内地揸车，若果不熟悉道路，应该尽量慢驶，留意交通标志。他说，汽车会已经推出手机应用程式，包括提供内地驾驶资料，并于较早前与广东省汽车救援中心签署备忘录，让港人司机就汽车维修问题透过热线联络中心求助。汽车会亦都会举办课程，让有意准备北上驾驶的港人参加。国际专业保险咨询协会会长罗少雄表示，内地的医疗制度和香港不同，若果在内地遇上交通意外，应该尽快联络保险公司。海洋公园表示，从渔护署接收在八乡莲花地被发现的鳄鱼，兽医初步检查说，这条鳄鱼是雌性，身长约 1.9 米，体重约35公斤，估计是4岁左右的暹罗鳄，但需要进一步分析以确认品种。园方说，鳄鱼表现活跃，将暂居在园内的隔离设施，兽医和动物团队拥有照顾鳄鱼的丰富经验，会提供适切照料，并呼吁市民为自身和他人安全及动物福祉起见，切勿非法购买或者饲养鳄鱼等受保护物种。另外，园方说，由2000年至今，经公园照料之后康复，得以重返海洋的海龟有超过70只，仍在园内疗养的海龟现有3只。俄罗斯向乌克兰部分城市发动新一轮导弹攻击，是三日内第二次在黎明之前施袭。在中部位于第聂伯罗附近的物流中转城市巴普洛克拉德遇袭，引发一场大火，几十座建筑物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包括住宅大厦、学校、幼儿园和商店，超过30人受伤。俄罗斯在控制区内委任的官员说，俄军打击目标是铁路基建和燃料储存设备。乌克兰全境其后响起空袭警报，包括首都基辅。武装部队说，敌人18枚导弹中有15枚被防空系统拦截。地方当局说，局部受俄罗斯控制的南部克尔松地区遭受俄军地面武器、无人机和战机攻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白百何、佟大为，我们的婚姻。 从曾经的大学尖子到婚后相夫教子，沈瑞星对妻子这个角色有以下的体会。 年纪越来越大，但望落要越来越靓，反而对男人的要求呢，只要不出轨、没有家暴，就是好男人、好老公。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 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系嘅，嘉燕姐，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系嘅，嘉燕姐，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细个嘅时候，你会听佢写嘅歌。 有 IQ 清得上十分之高超，创造力量同幻想会学女一跳。 入到社会又系听佢写嘅歌。 命途满是得失分界线，每步都似踏进交叉点。 开始谈恋爱嘅时候，你又会听佢写嘅歌。 曾经说出。今生不爱你，我共你是但有份没有余。 人大咗都系听佢写嘅歌。 努力未愿平埋人性，我没法。 手下留情再度请嚟写尽人生百态，30到80岁都啱听嘅郑国芳老师。 彼此也在眼。 梁丽勤，嗱呢位嘉宾咧可以话系再遇归来啊！ 冇错， 我每一次见到佢咧，真系好多谢佢，因为咧我都成日都讲啦，我咧就读书不成。但记歌词咧，我 系 有一首嘅。 系啦，特别系佢嘅歌词咧，应该都喺我哋自己身体里面个歌词库里面咧，就占咗相当之多嘅位置。 冇错啊，所以咧，我哋咧6、7年之前咧做咗一次访问，我咧觉得唔够喉， 所 以一定要再邀请佢上嚟。 系， 欢迎郑国江老师。 你好，郑老师。 郑老师你好， 开心见翻你哋。 哎呀，好开心啊！我上一次咧就应该2016年嘅，嗰阵时就应该你啱啱开。是不是45周年呢？咁上緊時間。 我应该係啦 ,16年应该係15周年。 咁而家呢就係50+2嘅。咁即係代表阿鄭 Sir 呢就已经入咗行係50+2年啦。 冇错，係。其实50+2真係好辛苦㗎。本来每5年1次，咁我哋记得16年係第二个作品展。咁应该係2020年係第三个作品展。但一开就发觉疫情嚟啦，咁啊醫館咧就政府就徵用咗嚟打針。 哦，啱啊，係 咁啊， 個 期就褪一年啦。 嗯、 哇，嗰陣時我已經80歲啦、嗯，大佬風燭殘年。 佢冇 講呢啲 啊嘛，有先係啊。 等一年喎，真係唔知會發生咩事啊！尤其是嗰個情況咁危急。我哋啲高危人士嚟噶嘛。嗯、好啦，等到一年，我以為掂啦，係嘛？嚇，嗰、那個期一到咧。政府又徵用醫管啦，因為第五波又嚟，仲攞命，啊咁啊，真係好辛苦先捱到今時今日啦。 咁啊，嚟緊就即將會開啦，而且我見到咧就即係星光熠熠啦。 啊，冇錯。 頭先我哋喺咪後先至講咧，阿鄭老師就好見到佢好開心，有啲嘅歌星嚟啦。但係咧，我同阿勤都覺得梗係啦，因為你嗰啲作品真係唔簡單啊嘛。 係啊， 唔敢咁講，即係真係佢哋係非常之上面。我記得阿陳美玲咧、 啊， 日本。推咗一啲好多工作，特登度勾一个期过嚟参加呢个作品展咧、 嗯， 哇！我真系觉得好感激嘅， 系 嗰种感觉真 系 好感激。 咁啊问咗先啦，嗱，我早几日先播完《香港香港》，老师点样填呢首歌出嚟咧？当日咩事啦？ 我系帮阿美玲系，其实我好早已经认识佢啊。嗰阵时佢细个咧，已经跟住姐姐陈依玲咧、 嗯， 就喺丽的影星度咧，系经常上去做节目噶。咁、啊、到后来，我记得。香港第一個民歌演唱會咧，係喺大球場噶。咁、 嗯、 啊，當時嗰個年代咧，就係男歌星同埋啲所謂 band 生啊，Teddy Robin 啊，温拿樂隊啊，咁好多好多唔同嘅歌，得佢一個女仔捧住個吉他出、 嗯嗯、 唱 Circle 機。 係啊係啊，我好記得呢啲畫面， 係 啊， 真係即所謂偶像就係咁樣啦。咁、 啊、 之後好開心，竟然喺娛樂唱片公司咧。 係同佢有好多嘅合作。我記得我同佢寫過《五月荷花》啦， 嗯 《蝴蝶戀》啦，一類嘅歌曲啦。但係到去後尾佢去咗華星之後咧，仲、有機會同佢寫《香港香港》， 係 哇好開心！即係我真係覺得呢個係一個好難得嘅緣分咯。 係嗱，點解特別想講香港香港咧？因為咧早幾日咧，我哋又介紹啲香港美食啊， 係啊係啊係啊， 通關咧，咁我哋一諗就諗啊，即係講香港嘅歌。又有好有情懷，又好愛香港咧。呢首歌我哋都係首選嚟嘅。咁當日 你香港美食咧，我寫過一首歌，好好笑 嘅。 係 咁嗰年咧，你知道香港有一段時期好亂噶嘛，亂得好緊要。咁突然間，阿黎小田話叫我寫一首歌頌香港嘅歌啊。 係係。 佢嗰时乱成咁，歌仲啲乜嘢咧？咁我唔敢应承佢啊！咁到嗰日嗰个时期，佢叫我做嘅时候系年尾啊、 嗯， 到年初二仲大件事添。 嗯， 但系可能印象犹深。 系 啊，咁唔知点算好？我又推又唔系，接又唔系。 嗯， 咁到后屘有一个。聚会呢就好似係八和有一个春茗咁之类。咁、就见到有一个朋友上嚟，佢想说你嘅歌写成点呀咁。哇边隻歌呀、啊。咁赞美香港嗰首歌。吓咁啊咁跟住佢就讲个故事俾我听。佢、原来呢係因为佢哋早年是做過一個潮州的食品節，咁、喺大球場度做咧，咁嗰個反應係非常之好。咁當年嘅即係佢哋市政局啲人士就覺得，不如我哋做一個食品節，可以即係緩和翻啲氣氛啦。咁佢又講，所以我哋今次咧呢、這個首歌嘅主題咧就係欣賞香港。是欣赏香港的美食和香港的美酒。 哦 哦、这样就简单啦，这样照写咯。 哦、那首歌叫什么名字？ 就是欣赏香港。 极目望困惑已彷徨，可喜的是眼前繁盛现状，新的生活新的奋斗，斗志化为强劲力量，只小到外表多风光，可爱的是有人迎住流汗。 写好之后呢，咁佢哋上面就研究个歌词，佢话歌词写得咁好，不如唔好淨係讲美食美酒啦，佢係欣赏香港好多其他嘢啫，咁於是就歌嗰个意境就变咗扩张咗扩大咗，咁成首歌呢就叫做欣赏香港。 喔、哦、即係由美食开始先嘅，係八几年就想香港香港啦，咁就2020年代就有一首欣赏香港啦，咁当日寫香港香港嗰、那个心情你仲记唔记得㗎？ 记得，因为我係香港出世嘅。一路都是在香港的环境长大的嘛，所以有关香港的题材呢，我都会有种切身的感受的、好像东方之珠啦，我写了两首，一首就是恩妮的东方之珠，一首就是关正杰改编的一首东方之珠，跟着 寫了很多跟香港有關的歌的，其實寫到香港，香港很簡單啦，直情很直接啦，將香港的繁忙啊，香港的轉變啊，咁寫出嚟。但我就因為美玲咧，佢係喺日本度發展噶嘛，咁佢用我就用咗香港是我心中的故鄉，咁、我覺得係好切合佢嘅身份啦。 嗯，第一句歌詞就係咁樣啦。 係啊， 香港我心中的故鄉，這裡讓我生長。 仲有好多即系喺我哋眼中嘅天王巨星咧，都会嚟即系吓参加阿井 Sir 嘅呢个五十加二嘅。其中另一位咧，我都想讲，都个名字差唔多，差一个字嘅啫。 陈洁玲 系啦，呢位姐姐亦都系阿 Miss Chan 都系我哋嘅嘉宾嚟嘅吓。 我同阿洁玲咧系好特别嘅，因为嗰阵时咧佢唱英文歌噶嘛，咁、每逢圣诞前夕啊，或者系除夕夜啊咁咧，佢都会有好多表演嘅场合噶。咁啱咧，次次咧我去到嗰陣時銅鑼灣有一間酒店嗰個餐廳，次次我去到同太太去聽歌，去過嗰個所謂 二人世界 啊咁樣，次次都係佢喺度演唱喎。 係咁，佢唱得 好開心。 但係嗰陣嘅阿 Miss Chan Chan 係唱咩多嘅？都係唱英文歌多。 英文歌，因為聖誕節同埋除夕， 都係外國人， 外國嘅節日啊嘛。咁到後尾我有機會同佢寫歌，咁啊應該係喺華星嘅年代咧就寫得多啲。 嗯， 結果佢同阿張國榮 兩首合唱歌， 兩首歌都係非常之受歡迎。 係啊，我哋要講流行啊！ 我又係上個禮拜先播完阿井 Sir， 因為咧我有一日咧我就話：，呢排咧我唔知點解咧成日咧都唞大氣，就即刻諗起一句歌詞就係何時無聊地嘆氣。好啦，呢首點樣填出嚟啊？井 Sir， 你嗰日咪又係嘆一口氣？ 嗱，其實咧有一嗰首歌咧，佢同阿 哥哥 阿榮仔合唱，係改過好多次嘅。 哦， 第一次咧就諗住係獨唱嘅。 哦， 咁啊諗住阿陳潔玲唱。 哦， 咁但係唱片公司就發覺，咦，好似男仔唱好啲、咁就叫我改個歌詞咧，改俾男仔唱嘅。 哦， 咁啊發覺。唔係，後屘再諗落啲聽落咧，又好似合唱又會好啲嘅。 所以有烏文 兩首唔同嘅獨唱歌，就改咗合唱。 所以一個版本就係男唱女，一個就係女唱男。所以就 然後就係合唱。 呢兩個就冇出街嘅。 係即係 total 填咗三次。 合唱版就出咗街啦、但係哇，真係好好啊！嗰個反應好好。 咁啊，老師啊，你唔好怪我市侩。我想問咧，你填咗三次，其實你收咗幾多次錢啊？ 我哋冇啊，都係收一首。 哎呀， 我哋唔緊要呢首歌，我上禮拜用播緊， 唔係 得噶啦。 係啊， 小事嚟㗎，因為好多時我哋改三次已經算少，我試過改六次， 嚇 都未曾完，但係冇所謂嘅，我因為自己中意做啊嘛，咁啊總之覺得有新嘅想法，咪又再寫啦。 何時無聊地嘆氣，可會説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贈你一支。 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我不想想发展。将我烧死，像个小影迷，要你的签纸，默默向风外企，去等心中弃子。曾无限次，欲话我知，却也停止。I'm just a woman。地叹气，想你你不知，心中的小镜子常留下你影子。无论何时遇见你，我会失理智，更不知所以，迷失的心全都因你起。话我知，却也停止。You're just a woman falling in love。 我记得我同当年嘅黎亚视咧有一套电视剧叫做《万家灯火》，咁嗰个主角冯宝宝系我童年嘅偶像嚟噶，咁所以。特別要俾心機寫啦，咁同埋係寶華咧，係由 TVB 過咗麗的嗰陣時 麗的 就做一個第一個嘅劇集，咁佢仲可以揾我去寫，咁啊更加多幾錢肉緊啦。咁結果咧，嗰、那個劇集嘅主題曲咧，我寫咗。八個版本 都唔同嘅， 因為個劇好長噶，八幾集 嘅， 由香港最初嘅一路做到好後期，咁每一個段落咧都好似有一啲意念咧係可以寫喺歌詞裏邊嘅，咁結果寫完曬之後，咁佢哋話俾我聽。他們最喜歡都是第一個版本。 哎呀反而有點泄氣。 這個是很自然的事來的，因為當我們做電視劇的主題曲或者電影的主題曲，我一定會收一本天書，即是跟那個劇情是整個故事來的，還有一些場口也都會給我們看。那我覺得可能我一接觸的時候第一個印象最深刻，咁所以第一個版本係比較上傳神啲咧，係一定會嘅。咁但係你之後自己覺得，因為劇情嘅變化好多咧，咁喺每一個段落咧，都好似覺得有一啲小插曲係適合嘅咁樣。咁自己又手痕，咁又寫啦寫啊咁。我哋做創作都有一個追求，就話我哋希望每一個旋律咧，我哋都寫到一個好匹配嘅歌詞。咁所以如果佢哋唔趕嘅、唔追嘅，我哋就會寫下一個版本，寫下一個版本。咁呢、這個即係我哋覺得係我哋自己好大嘅興趣。 同心同行同合作找方向，燈火星光同照亮。合力齐心，多少次逆境里自强，每次经失败更硬朗，要尽发冲劲，要尽放光芒，要尽努力战胜惊风骇浪，走过崎岖径。以渐健康壮，凭自信 听发现能量，携手为谁哭墙，同心关注守望，人世有热和爱，但愿平和进驻小海港，小岛充满光情，前景充满希望，万家灯火照张点点光辉，风中同心关注守望，人世有热和爱，但愿平和进驻小海港，小岛满温情，前景充满希望，万家灯火照张点点光辉，风中 咁啊，郑 Sir 有冇试过系？你会企硬或者系我维护翻，喂呢个版本真系最好咧。有冇噶？ 通常就唔会。 哦，你唔会嘅， 因为我觉得咧，唱片系一个集体创作，由音乐，由编曲，由作曲，由 producer， 仲有 technician， 各方面咧要配合得好好。咁如果任何一个环节发觉有啲问题嘅时候咧，我哋都觉得。能夠如果我嗰方面係幫到嘅，可以令到整個製作更加暢順嘅話咧，我係覺得義不容辭嘅。 哦， 老師啊，唔計嗰啲不如寫多個 version 啦，咁嗰啲唔計呢啲。咁你有冇計過你自己平均寫一首歌大概要幾多時間咧？ 嗱，通常我就係冇呢啲冇得講，但我咧又有一個習慣，就話當我收到一個旋律嘅時候咧，我就最快。完成咗一個版本先，因為當時是唱片業係好興盛嘅， 都因為 趕住出街，咁我就好唔想耽誤咗嗰個出版嘅日期咧，我就會做咗一個完整嘅版本。只要佢需要嘅，起碼我有一個完整嘅一個作品俾到佢哋。但係如果佢哋唔追我，我手邊又有時間嘅話咧，我就會慢慢嘆啊，再執下呢度又寫下嗰個意念又試一試，咁慢慢試慢慢試咧，希望試到一個自己比較上滿意嘅作品，咁然之後先至交出去嘅。 我竟毅然別了你，為何淡然沒悔意？你心裏既要我離開你，莫再扮演傷心的女子。回头凝望你，总感觉欠缺以往风姿。陪着你，宁失恋千百次。往昔恋爱像套戏，为何突然遇上你？我的理智全失去，愿意扮演痴心的汉子。常常缠着你，可惜你却故意上戏，愚弄我，如今不想爱你，愚弄我，如今不想爱你，爱侣欠缺了真爱，再也没意思。察觉到你对我的爱缺乏那份诚意，今天我决意要离开你，不管过往如何难忘记，当初已变了回忆的故事，当初那个我从今不再痴。

代，即係好似你話齋，喂，嗰陣真係 成屋都係釘帽嚟 嘅 喎，係咪？ 係啦，即係好好多嘅個需求好大噶嘛。咁其實你唔係太多時間可以好用好多時間去精雕細琢嘅，係咪咧？ 唔可以咁講，因為我哋寫作嚟講咧，有時諗好多時間擺好落去，未必 係未必係最好，冇錯冇錯。 但係突然間你撞到一句 神來之筆 歌詞， 係 啊，或者個文字啊係好好嘅。咁你擺落嗰個歌手度咧，又會畫龍點睛嘅感覺。當時時嚟講咧，因為我哋嘅收入係好微薄嘅，同埋因為版權法係未曾好確定 嘅， 我哋收嚟講，我成日都話我係手作仔。同村郊花冇分別嘅，交咗一首歌就收錢， 有啲唔同嘅，有啲郊花可以流芳百世， 即係唔會話有好多版權費跟住嚟啊咁樣。 哦，嗰陣 唔會話佢賣得好好，我又會收到好多錢， 是冇嘅。 佢賣成點都唔關我事。 係，總之一將來咁樣， 有啲乜嘢新嘅產品，佢哋。唱片公司嘅事啫，我哋佢哋系唔會有啲乜嘢利益俾翻我哋，因為我哋簽約嘅時候咧，嗰陣時叫做賣斷 啦。哦， 賣斷即係話呢首歌嘅版權之後嘅 所有嘢都唔關 事，所有嘢都係屬於唱片公司出版部嘅。 哦，哇，咁我明啦。 你好唔著數，我唔敢講佢好著數啊，但你好唔著數喎。 而家咪好啦，即係我哋話勤力。都有回報咯，因為寫得多，咁啊山大斬賣有柴， 都應該有好多柴嘅。 啊，老師啊，咁會唔會有某一啲即係邊一位歌手係令到你特別嗰個叫創作嘅靈感特別澎湃嘅？有冇噶？ 呢啲就其實我收到每一首歌咧，都希望好澎湃嘅，但係問題就係、是。呢啲講機緣咯，即係你咁啱撞啱嗰首旋律，你自己有啲感覺嘅，咁咪會寫得好啲啦。或者個歌手佢嘅形象係俾到你有一個特別嘅印象嘅，好似話啊阿 Lam 或者係陳百強，或者係張國榮或者徐小鳳，或者係梅艷芳，即係佢哋本身嗰、那個。个曲风啦，同埋佢嘅形象咧，系已经深入民心啊！你好容易喺唔同嘅报章啦、唔同嘅报道啦，或者唔同嘅访问里边咧，系好全面咁样去认识呢个歌手嘅。咁当次写起佢哋嘅歌，我如果我知道系佢哋唱嘅，我就自然会系嗰啲印象就涌晒上嚟 噶啦。 咁唔系话我写得特别好，我相信每一个填词人都会系咁样嘅。 嗯，咁即系换句话讲，你除咗话又要教书啦，又填词之外，其实你都要留意翻成个乐坛嘅动态啊，或者即系每一个歌手佢哋嘅 character 啊，做咗啲咩事啊，拍咗啲咩戏，其实对你填词都好有帮助嘅。 唔使你留意噶，嗰啲消息咧 系涌住埋嚟， 好多噶。你想唔知道都唔得噶嘛，因为嗰阵时广东歌咧系最盛行嘅时候。你去到邊度都接觸到嘅，所以你話我唔使話特別俾多啲時間落去研究㗎，佢直情你要做到嗰樣嘢，嗰啲資料就自然湧上嚟 㗎。 在你身邊路雖遠未疲倦，伴你漫行一段接一段，越過高峰另一方卻又見目標。 Sir， 即系我问多一次，你嗰个 pattern 系点先？嗱， 你收到首歌，咁跟住就可能填咗一个底先啦。咁但系咧，你可能同时收到20首歌噶嘛？咁你系会选择我完咗一首还一首先啦，定系你有20首同时同时有20个 melody 喺度？ 咁咪所以写咪我，所以我咪写交叉点咯。呢啲歌排晒喺度，边句啱嘅就上摆落去，边句啱嘅摆落去。咁我系两首歌同时写嘅，一个就系另外一个歌手嘅，一首就系夏韶星嗰首。咁摆喺度啊，依度谂到一啲嘢，写落呢首先 A 嗰度。啊！依度谂到啲嘢，写落 B 嗰咗嗰度，咁写完晒之后，发觉吓咁啊，叫做交叉点啦。 哦哦呀！ 但系嗰两首歌冇关系嘅，嗰、两首歌嘅题材系冇关系。 有咁啊！你咁啱你睇到个题材，又系讲人生啊，各种遭遇啊，咁呢啲系我觉得系一个歌源啦。 系 你咁啱去到嗰个位，你会出到一啲咁样嘅材料出到嚟。咁你个系一个缘分嚟嘅，我 命途命途满是得失分界线，每步每步都只踏进交叉点。当初不信命运，但信机会，直到今天自信的心仍是不会变。只盼可以找紧光阴一串串，往日那份憧憬自信不会断，艰苦险恶道路逐上一段段，轮到得失未到终点，谁又可计算？用自信心完成每一天，过去了只未能还原，增醒心是长远。苦困解自愿，心愿自信定能圆，一切解故耕耘，成败不去算。 我见到张海报，今次阿 Danny 都嚟， 系啊， 你仲有首童年时啊嘛，同佢 系 童年时仲好笑。我写童年嘅时候咧，系阿 Danny 第一张唱片， 系 咁嗰阵时我自己都系一个好 green 嘅填词人啦。咁 Danny。我都唔知佢當時時叫做乜嘢名字，後尾出唱片先知道叫做夏韶星。 係係。 咁好啦，咁到首歌《童年時》當時推出嘅時候咧，都唔係一個好 focus 啦、即係唔係話點題嘅嗰啲咁樣，唔係話特登谷宣傳嗰啲歌嚟嘅、只係唱片其中嘅一首歌啫。咁到後來。張國榮 music 嘅無神翻唱咗呢首歌之後，先至大家記得啊，原來有首咁樣嘅歌嘅。咁、所以我話一首歌，佢本身有佢自己嘅命運， 係、 即係佢本來籍籍無名噶啦，或者佢本來唔係話好出色，但係其實阿 Danny 嗰個版本係唱得非常之好嘅，因為佢係嗰種佢嘅聲咧比較上沙沙地 rock 啊， 係啊，有一種鄉村嗰個味道咧係好強嘅，所以其實依首歌當時是應該已經係 pluck 得好好，但係唱片公司因為 策略嘅問題 走咗眼咧，直情咁。咁、其實我以我嚟講，我覺得佢嘅聲係好啱依個。歌嗰個嘅感覺嘅，因為你反為太精緻，仲冇咗嗰種鄉村嗰種樸實，村童嗰種樸實。 童年時我與你家鄉中相見，天未亮，路遠我永遠心意也一樣，何時能再與你家鄉中相見？我这里每晚每朝也会对你想一个，童年时我与你一双双走到天幕上，你要 我替你采花插襟上，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天幕上，每次我看见野花也会对你想一个。 咁你呢个童年时系咪你嘅童年时嚟噶？即系我与你， 我好奇怪嘅。我喺香港出世，我就六岁嘅时候翻过乡下一次。 喺边度啊？阿郑老师， 我系中山人。 哦哦， 咁翻去咧，因为嗰阵时我哋传统话要男丁要翻去祠堂开灯噶嘛。 哦，系有啲咁嘢。 我六岁咧，爸爸妈妈就带我翻去开灯啦。 哦， 咁嗰阵时就一班村童啦，自己啲小朋友咧喺乡村度玩咧，咁嗰个感觉俾我系好强烈。 嗯， 咁我一路成长，一路都冇忘记。到咧系嗰段时间喺乡下嘅嗰啲感觉，咁、 嗯、 所以后面我写好多咧系同故乡有关嘅歌，好似故乡 的雨 啦，又 或者系欧瑞强嘅嘅一歌啦，咁 陌上归人啦， 好多系啦，好多好多咧都系同故乡有关， 嗯、 但系。竟然又寫得好似好熟悉嗰種生活咁樣，我覺得呢個係一個緣分。 啊，你講呢樣嘢都係，我成日都以為咧，阿井 Sir 咧，即係你應該咧就係喺嗰啲農村啊， 鄉下仔啊， 著住拖鞋啊， 你個車尾單車尾咧有個扎住孖辮嘅， 嗱可以黎路上咧， 係啊黎路上， 即係嗰類嘅歌咧，我好奇怪，我一寫到嗰類嘅歌就特別有感覺嘅。 嗯，你好 country 啊，其實 我就寫過一首叫做《故乡香港的歌》咧，系俾教科书作为一个题材，我自己又觉得我用龙的传人嗰个旋律去 写，即系侯德健先生嗰首 系啦。咁我又觉得我自己写得非常之好。 咁、但系呢个教科书嘅版本咧，就我哋冇平时听， 即系冇， 因为冇，因为系课室上堂用嘅啫嘛。咁睇下几时有人有兴趣，咪录咗佢咯。 细雨归来，蓑衣伴杂雨里，并有喜不快哉。云淡淡，常与你漫步细说将来，歌声满路，笑语满怀，当初哪知这是爱。离别 我見到阿井 Sir 今日咧帶咗佢啲手稿上嚟㗎，係 啊， 你咧 真跡嚟㗎， 你見到啲真跡啊！喂，咁啊，井 Sir 講開你啲手稿咧，我知你今日咧帶咗啲嘢咧，即係特別係益我哋沙流程嘅，我不如睇下你啲真跡得唔得㗎？即係一啲我哋鮮為人知又鮮為人見嘅手稿，咁入邊咧原來都好多故事㗎喎，好多歌咧，即係我哋聽到個版本啦，或者我哋聽到個歌名咧、 嗯， 原來係同本來出街啊，或者本來創作係唔同 嘅。歌名， 譬如講呢首先啦，井 Sir， 其中一首叫做《失去的涟漪》咧， 大家估下咩歌啊？ 林敏儀作曲嘅， 係 咁係一個電影。是啊周潤發 啦 同埋啊張曼玉演出。 嗯 本來我寫咗就係失去的涟漪。咁但係導演楊帆呢就話啊佢呢一個戲裏面呢佢其中一場跳舞係講佢兩兄妹一種叫做不倫之戀、 嗯、 可以話下。咁但係問題就係佢拍得好靚嘅嗰場戲。咁佢就好希望呢係呢首歌呢係能夠擺多啲focus 喺嗰個舞蹈嗰度，咁、就寫咗變咗昨夜那段舞啦、 嗯。 我本來昨夜那份美嘅，咁啊，而家嗰度好簡單啊。昨夜那段舞可會留得住？咁、就成首歌咧、都已經係配合翻電影嗰個畫面嘅啦。咁、歌名咧就由失去的涟漪咧就。 改咗做最后 的 玫 瑰。 哦，咁啊，涟漪就系我帮阿 Danny 写嘅一首。 哦， 本来就失去的涟漪就话嗰份青春嘅好 green 嘅嗰个爱情嘅感觉咧，已经失去咗啦。 系、哦， 咁但系而家变咗系最后的玫瑰。 即系佢要就翻嗰个电影名系咪咧？ 我话依样嘢我又唔敢讲。 咁但系首歌歌词系咪有少少唔同噶？即系失去的涟漪 有少少嘅，一定有啲唔。 因为我记得好似第一句系咪作夜？ 作夜啦，份爱可会走得住？ 即系呢度就本来你有填个系个冇嘅。哦，所以中間係有修改過嘅， 係啦， 係啦，即係原本呢個名咧就本來叫失去啲涟漪。 但係昨夜那段舞應該係第二段嘅時候嘅歌詞嚟嘅，係啦。 昨夜那份美可會找得住？昨夜那陣笑失去像涟漪，留住快樂往昔往事，想起往日一切。我总说愿留住，昨夜那段梦可会记得住？昨夜那份爱失去像涟漪，还到告别了的笑容，今天再度将我轻轻关注。问这快乐为何来去如飞，像那天上白云炸离炸聚，是那身心关注又似不经意，信可身向永恒，谁知有尽时，你的关注眼神会令我惊喜，就算一天风雨也能让我笑着避，你的一抹笑容能去心中忧虑，当天快乐一生都记起， 有冇发现咧？郑 Sir 有一个特色啊， 系 首先又多谢郑国光老师同我哋分享咗， 听日继续有啦， 系啦，听日继续有啦。我发觉咧，郑老师好多歌嘅歌词咧，一开始第一句咧已经有好多自然嘅景象摆咗落去啊， 系例如咧， 即系譬如偶遇咁啊，风大树微笑，轻吹咧有风咯 吓， 咁然之后有好多嗰啲白云嗰啲又飞过啊。 或者 太阳啊，彩虹啊， 或者系淡淡然掠过神秘，有冇他方似骤来的雨？ 冇错啦，即系好多呢啲咧，我成日都觉得啊，佢好似同个大自然咧系好有关系嘅一位诗人咯，我觉得系。 系咁啊，呢位嘅大自然嘅诗人咧，佢听日继续喺度嘅，咁啊，仲有好多歌咧，即系填出嚟咧，你都估唔到，哦，原来有一个咁嘅古仔啦，又或者真系有一幅画，可能喺佢心入边嘅，咁啊，密切留意听晚嘅收流程咧，就继续有郑国光老师嘅，咁我转头翻嚟啊，讲下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港车北上计划将在下个月一号上午九点开始接受香港私家车车主申请，并在七月一号零时起开始让已经获批的香港私家车经港珠澳大桥口岸往来香港和广东省。计划推出初期将就申请数目设置上限，并将以电脑抽签方式分配。开放申请之后，首星期每个工作天接受200个申请，由第二星期起每个工作天接受300个申请，及后会检视申请情况，逐步提升接受申请数目。每日出行车辆数目亦将设置上限。获发港车北上牌证的申请人可以在每个月的月中开始经网上预约出行系统预约下一个月的指定时段出行，视乎预约数目可能需要以电脑抽签方式分配已经预约指定日子出行的车辆。 內地五一假期第三日，繼續有不少旅客經各個口岸來香港。有乘坐高鐵來港的旅客，一到步就前往隔離的故宮文化博物館參觀。展館原定今日休館，當局為方便訪港旅客，故宮文化博物館和 M 家今明兩日均維持開放。有旅客即日來回參觀博物館，他說想感受一下香港比較有人民氣氛的景點。亦都有遊客說內地購物很方便，來港只為了觀光和食物，預算消費1000元以內。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柏良早上專程到西九文化區了解遊客訪港情況，他認為博物館對遊客有新鮮感，尤其吸引自由行和過夜客。文化藝術景點有助豐富行程，遊客來港的目的亦都趨多元化。行政會議成員工聯會會長吳秋北認為，區議會可以有各種各樣的產生辦法，包括選舉和委任等，這些方法都有民意參與，並非一定全部議員由選舉產生才能夠反映民意。他又強調，區議會的構成要符合國家安全要求，2019年區議會被反中亂港分子奪權是完全不能接受。深水埗區議員民協副主席李霆鋒說，對於消息指直選議席減至兩成感到十分失望，意味市民在地區行政的參與度大幅減少。他說直選議員可以吸納民意和監察政府施政，亦都可以透過市民參與直選投票，提升各區地方行政。李霆鋒又認為，消息指區議會恢復委任議席，而且加入間選，形容是一種倒退。美國德州當局懸紅$80,000，緝拿一名槍擊案疑犯歸案。警方說，疑犯奧羅佩薩在當地星期六清晨到一户人家開槍，五人死亡，他事後逃離現場。執法部門承認目前沒有任何有關奧羅佩薩下落的線索，不知道他是否仍身處事發地區。250多名警員正設法追查他的行蹤，逐家逐戶調查並製作通緝令，告知地方警區奧羅佩薩正被通緝，任何人能夠提供疑犯所在位置資料的人可以得到$80,000賞金。股市方面，道瓊斯指數報34,148點，升4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4,168點，跌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現價：港元7.85，日元136.84，瑞士法郎0.893，加元1.356，人民幣6.943，英磅對美元1.255，歐元對美元1.103，澳元對美元0.666，新西蘭元對美元0.6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000.8美元，賣出2,001美元。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大致多雲，早晚有一兩陣微雨，聽日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氣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雷城真相》终极曝光， 刘桑冒险以失踪作为代价得到路线图，最终更找到听雷室的位置。五邪一行人深入雷城，发现听雷的秘密竟然是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 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联系。各位早晨，欢迎喺香港电台。 之后你今日节目， 欢迎你收听呢啲香港电台。 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 可以喺大气电波之中。 公共广播95年。 Hello， 我系 Kelly 陈丽琳。我最中意港台咩节目？当然系 Made in Hong Kong 啦，因为呢个节目咧入边嘅内容好轻松啦，即系每次听都会觉得好开心嘅。港台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庆建香港，联系你我。 咁啊，頭先咧上半場咧，我就講過咧，就係之前咧，即係旅發局就搞咗一個我想推介香港我至愛體驗。咁啊，我哋頭先講食嘅嘢啦，咁我講翻啦，可能大家都有睇過新聞嘅啦。咁啊，最後五強即係最滋味享受嘅五強咧，第五位就係雲吞麵，係 咯，雲吞麵 合理嘅，合理嘅，係啦，雞蛋仔第四位。第三位是蛋挞，头先我哋冇讲啊，蛋挞，蛋挞， 鸡蛋仔，你哋接唔接受到系而家嗰啲 五颜六色唔同形状， 即系有紫菜啊， 咩肉松鸡蛋仔啊，麻辣鸡蛋仔。 嗱，其实肉松鸡蛋仔咧就 OK 好食嘅，即系我唯一 蛋黄都得。 唔係，我唯一能夠接受嘅係比較加啲鹹啲嘅嘢落去嗰啲咯，即係肉鬆同埋蛋黃都係。 我覺得加甜， 我都覺得加甜嘢喎。 唔係啊，甜嗰啲我唔得，即係譬如你話唔知紫米咁樣嗰啲 蜂蜜啊咁樣嚇， 嗰啲我唔得咯。同埋最 general 咯，因為佢本身係甜嘅，你加咗啲鹹嘅落去咧就可以。即係調和咗件事咯，咁、但如果你再加一啲甜嘅嘢，我自己唔係好得嘅。 係啦，咁第三位就係蛋撻，頭先都冇講，蛋撻其實係要食嘅。 唔係，因為咧，我覺得反而蛋撻咧一定要揀最 general 最舊式嘅嗰啲咯。 麵包鋪 係啦，因為如果而家你能夠食蛋撻嘅地方好多噶嘛，你酒樓啊諸如此類又有好多燕窩又乜嗰啲， 甚至乎你嗰啲連鎖餅鋪咧，因為咧佢嗰啲即係蛋撻係一條即係一焗。即系食，即系你喺个工场度运过嚟，真系唔好意思，我知道啲工场师傅都好用心去做，但系咧你已经过咗一段时间咧，真唔得。 系，因为真系嗰啲咧最可能佢好平，3蚊4蚊一个，真系好最 general， 好贵嘅。 最 general 嗰只系好好味，佢一啱啱出炉嗰阵， 系嗰啲 蛋喺上面晾下， 屋村楼下大饼 嗰啲好正啊！ 我屋企附近咁啱有一间系旧式嘅面包铺， 你嗰度 咯。差唔多去到鲗鱼涌地铁站嗰边嘅，有个转角位有一间，唔讲边间啦。咁咧佢咧，我仲最中意，好耐冇睇个过程系咩咧？就系、是、我话哦，师傅要两件蛋挞咁样啦。咁佢喺个 系咪咩 Dragon Ball 啊？ 唔系，唔记得叫咩名咯。咁跟住佢喺个嗰个兜嗰度拎出嚟嘅时候咧， 有嚿硬嘅嘢喺下低， 有个壳嘅，咁 样 然后咧 倒出嚟， 系啊， 佢唔系咁倒出嚟噶，佢哋咧系要攞方包 头咁样，系啦， 掟出嚟， 掟出嚟， 个方包 再喺隔篱攞嗰块嘅 纸 仔，再耷。噏落去再調翻轉，哇！好耐冇睇呢個嘅步驟，因為而家好多都係 pack 好曬一件件啊，成啊，而呢個步驟係代表佢嗰種傳統嘅感覺咧，係好掛住。 同埋咧，蛋撻一定要係某一個 size， 咪有好多迷啊！你蛋撻就咁一個就擺落個口，唔得噶嗰個咧， 一定係掌心咁大。 係啊，你 enjoy 椭圓形我都唔得啊， 我 老老實實 啊，即係 雖然有發展過，因為咧嗱，唔知點解個觀感上咧，我覺得咧椭圓形嗰啲蛋撻都係凍嘅。 哦， 系 通常圆形嗰啲蛋挞咧， 因为嗰啲系西饼啊嘛。 譬如之前九龙城 系 啊，或者系天后清风街嗰个附近有一间啦，即系佢系就系头先嗰啲，你有个壳吸出嚟，跟住就摆嗰啲牛油纸上去， 用咗好多年啦，黑黑地咁样嗰啲啦，系啦。 咁你哋系食牛油皮定酥皮嘅咧？ 我食 我两样都中意。 我牛油嘅，我主要食牛油。 我两样都唔系酥皮最麻烦嘅系佢会食到周围都系啫。 酥皮，我觉得牛油皮系香啊。 我嗰两样我都得。 如果酥皮就要趁热食多啲咯，即系牛油皮摊冻都还好嘅。咁 啊 睇，同埋我有啲挂念，即系提起呢个蛋挞咧，我有啲挂念咩咧？系嗰个椰挞啦，因为好耐冇听过椰挞呢个。呢樣嘢，即係大家可能即係 佢有粒車釐子， 係啦，因為經濟條件好咗咧， 扁嘅車釐子， 即係蛋撻之外，第二個選擇就係嗰啲 蛋白挞啊、牛奶挞啊， 嗰啲我唔中意。 系啦，又或者可能葡挞啊，嗯、但系咧以前屋村饼铺咧，佢蛋挞隔篱就有啲椰挞，然后佢嗰个焗到嗰啲前面嗰啲椰丝，然后再上面嗰个粉红色嘅 硬地 假车厘子咧，好耐冇见我都 系都有嘅。同埋咧，你反而你讲开呢样嘢咧，讲多少少啊？我其实好几怀念咧，即系我哋当年喺对面街翻工嘅时候咧，嗱咁啊，即系唔知点解嗰阵时可能真系风光啲啦。其实咧三点零钟咧就成日都有蛋挞食嘅，就总之唔知边个同事或者边个朋友，咁啊，但系嗰阵时咧仲要系讲紧一买买几盒蛋挞上嚟，即系可能系三打蛋挞。咁喺你喺睇到喺三分钟之内俾人扫晒噶啦， 系啊， 即系嗰种蜂蛹啊、蝗虫啊， 系啊， 但系好开心嘅就系、是、一人嗱，你见首先你已经闻到。 蛋挞 香啦、啊，即系譬如我呢啲，我哋咧嗰阵时收风噶，即系会喂刘伟恒，有一路录紧音乐，上面有蛋挞食，即刻冲上去，一打开呢门已经闻到蛋挞味。 同埋咧，即系嗱，唔系净系呢一行嘅人嘅，有好多人都好识食，但系咧买得上嚟电台嘅嗰啲蛋挞咧、啊，全部都系啲最好味嘅。 以前九龙城嗰间啦， 其实只要新鲜， 阿 Uva 系啊，其实只要新鲜都好食噶啦。即系例如我哋拍戏，有时可能晏昼会有 万岁， 系啊万岁啦。即系有时可能而家啲新潮啲有珍珠奶茶，咁都 OK 嘅。但系如果你嗰日系食到个蛋挞，然后隔篱仲有菠萝油，然后再港式奶茶咧，嗰件事就 冇错啦。同埋嗱，即系蛋挞 真系好， 蛋挞个好掂。你知如果有同啲游客去推介咧，我同大家讲嗱，你一定要一伙人去食嘅蛋挞就系、是、即系自己食咧。即係嗰啲叫孤芳自賞咧，冇 feel 嘅。 同埋你食嗰陣咧， 獨食爛肥啊， 個身要向後少少， 係啦， 個頭要趌出嚟，係啦，嗰啲要有個 pose 嘅。 即係嗱，如果我呢啲口大食四方人，我就一嘢拍落去咧，個口感就不得了啦。 好好味， 即係你唔係慢慢舐下。以前當然細個有第二種玩法，攞啲匙羹揈嚟食啦，揈啲蛋嚟食啦。咁但係去到大個咧，你覺得即係三三下午茶啊，大家喂有人請食蛋撻萬歲啊，嗰下你。见到周围嘅人都系食紧嗰个蛋挞咧，那个感受就好唔同。 如果咧你真系咁啱撞到佢啱啱开箱啊，即系喺个焗炉攞出嚟，你见到炖下炖下，我觉得其实系中六合彩噶， 哦、 起码中安慰奖，因为真系好好食。 我而家去一啲旧式饼铺咧，我都会问阿姐下一轮系 系几点啊？系 如果争十五分钟就兜个圈上 买咯。你唔好话嗱，即系咧，我觉得行运一条龙里面阿达哥讲得好啱嘅。其实 咧，佢、啊、开晒名字，你咪应该话我曾经听过一位嘅著名演员咁讲。 因为咧，佢有讲其实蛋挞咧，嗱你计到噶嗱，一个焗炉佢一次可以焗几多个蛋挞啦？ 系咪廿四啊？ 唔系，佢一盘系唔知几多，咁、 哦、 一个焗炉可能系可以唔知几多盘 咁样啦，当 系啦。其实咧，如果你斋做蛋挞，你一定唔会发达，你租钱你都唔够俾，因为你焗一焗蛋挞，其实有紧咗个时间噶嘛，你唔可以话我焗多几转咪得咯，唔得，一日系得廿四个钟。 蛋挞又唔 系 好贵， 系啦，你我当你几蚊个，你唔会令到你致富，但系嗰个蛋挞就真系令人好快乐。 哦，系啊， 好开心啊，真系。 系哇，谂起都想食啊！ 头先又唔讲，而家讲咁多。 我哋头先一路听访问，我已经一路流紧口水啊。 系 啦，好啦，咁第三位一系蛋挞，咁第二位咧就系丝袜奶茶， 第三系 就系蛋挞 啦， 系啊，即系云吞面、鸡蛋仔、蛋挞，第二位系丝袜奶茶， 奶茶一定要，系一定 要 茶餐厅嘅奶茶系不得了， 嗰个黑色白色嗰个杯添，一定要， 真系好正，我觉得 系啦，咁至于第一位咧就系点心嘅， 嗯， 即系大家推介都系点心，咁呢个都好合理嘅， 系， 即系因为譬如我 点心 系啦，冇错啦，譬如我以前间唔中都会招待下啲韩国朋友嚟香港咧，其实唔使讲噶啦。真系点心噶啦，一定系点心噶。 其实咧，你有冇你啊？系啦，你睇得到五样嘢咧，唯独系点心咧，就真系直译，其他嗰啲全部有英文噶。系啦， 冇错， 其实系啦 ，milk tea 都系人哋嘢，外国人 整嘅嘛。 鸡蛋仔咪 waffle 咁上下嗰啲嘅，系啊，即系 云吞都系直嘢，温吞 noodle 啊 ，noodle 温吞 noodle 咯， 佢唔会系温吞面啊嘛，即系。点心就真系点心咯，咁其余嗰啲全部都系有英文嘢嘅。 点心真系冇得算 嘅，呢个真 系 好系我哋嘅。 但我仍然都系觉得咧，点心咧就唔系应该咁讲啦。点心咧个玩法有好多种嘅，因为香港咧，我觉得香港人整点心真系冇得输嘅。你由最高档嗰啲五星级酒店入边，米芝莲一星定九星嗰啲 黑松露烧卖咁 样，系啦，佢都好好，可以好好食。但系有阵时咧，譬如咧，我呢排咧，即系好喜欢咧，同啲朋友去饮早茶噶。咁你知早茶咧，好多啲咩孖宝噶嘛，即系一笼鸡包仔， 即 系25.9饮孖宝。咁咧，我喺度玩嗰啲点心纸，嗱嗰啲咧，你可能两个人去饮茶咧，都系50蚊嘅啫。 系， 但又可以係好食嘅。即係雖然我覺得而家嘅點心咧，嗰、那個味道係比較重嘅。即係譬如咧，嗱點樣去衡量咧？就係、是、飲完茶之後你好口渴，口渴良久。咁但係細個好似冇呢種感覺嘅，即係咁啊，好明顯就重手咗啦嚇。咁但係咧，即係嗰種風味，譬如你食嗰碗嘅柴魚花生粥， 係 搭個雞泡仔孖寶，整咗碟腸粉咧。即系我同我朋友两个孖煲， 叉烧餐包啊， 即系类似呢啲啦。 哇，好正啊！ 今日只有酒楼先食到嘅。 叉烧餐包又系个面，佢系甜噶嘛，里面嘅叉烧系咸。哇，嗰啲 食到只手，即系食到只手黐立立嘅。 咁啊，个餐包又系好特别噶，个质地好好味。 但如果即系喺小弟呢个年龄层咧，点心呢样嘢咧，通常系几时去进，即系佢会拣呢个嘅食品咧，就通常系。玩完夜晚玩完，即系可能去蘭桂坊蒲完啊，或者尖沙咀飲完酒，四五點嘅時候咧，就揾一啲小店 飲夜茶啦， 飲早茶，即係有啲鋪頭咧，可能佢四五點先開嘅，就做第一轉嘅茶樓。咁嗰啲咧，同你真係喺而家嗰啲連鎖酒樓嘅一個唔同係咩咧？你真係可以朝頭早見到師傅喺隔離猜緊雲吞皮啊，然後佢喺度包緊啊，然後仲有個 蝦餃啊， 仲有蝦餃啊，成你見到個製作過程。情啊，有啲，同埋你仲系要行出去问佢攞一笼笼嘅烧卖，然后自己夹翻去，佢俾个盘你， 嗰啲不得了。 系啦，咁但系因为而家好多都睇好多报道话，嗰啲酒楼其实都可能中央厨房拎过嚟叮翻热或者蒸翻热就算。咁但系如果你可以揾到呢啲叫做再风味啲或者地道啲嘅茶楼咧，反而都好受外国人欢迎。 喂，咁你哋 佢哋都系想要呢啲啫嘛， 你得唔得？夜晚咧，嗱，因為而家香港咧就開咗好多即係點心專門店噶嘛，咁佢個特色就係24小時咧都有點心供應嘅，即係嗱喺我哋個年代飲茶係屬於12點前噶嘛，最多去到下午茶 啦，兩點啦， 係兩點啦，咁你晚飯後就即係譬如我阿爸咧，你點都說服唔到佢夜晚係食點心嘅，咁但係喺我諗大約廿年前到啦，廿零年前咧，咁佢就開始有一啲夜晚嗱，有啲係即係連鎖啦，有啲直情係標榜有晚市夜茶嘅。好啦，你得唔得夜晚飲茶食點心嘅呢件事咧？ 得唔得嘅意思 即係你覺得你會唔會享受呢件事啊？ 嗱，我諗其實視乎當時嗰個心情，即係譬如突然之間我好想食，咁我就好需要食咯。即係嗰個夜晚我會食咧，其實係突然之間一個心理需要。 係係。 但係你話真正係好好食。同埋你覺得好應該存在嘅，你一定係朝早咯。 冇錯啦，嗱，因為點解飲茶咧？我哋要向旅客要話俾佢哋知啊，唔係淨係喺嗰啲點心，甚至嗰壺茶嗰度，係嗰個坐喺度吹水啊，即係或者你以前我哋就攞份報紙或者攞本 同埋後面有個歌仔咧行過咧， 裝你啲報紙啊， 裝你報紙嗰啲位好正 嘅啫。嗰種吹水同埋睇報紙雜誌咧，其實係飲茶嘅一部分啦。雖然而家少咗好多。大家都系睇手機或者打機，咁但系咧，其實如果你真系要嚐到呢個點心嘅或者係飲茶嘅真正樂趣咧，你一系就揾三五知己係傾到偈，其實傾偈係好開心嘅，飲茶傾偈。第二就係你一系就揾啲嘢睇下，就唔好淨係純粹去食啊飲茶啊咁簡單咯。 暗黑裡沒有誰，我雙手猛搖雙手緊卻空虛。梦中的声音诉说世间脱序，而原来沉睡可更累，而从来是什么作祟。撕开的涌浪太多，路过了心烦，偷偷喘息那瞬间，发觉太孤单。都识闯混沌的空气，无人能走避，盖过天地，尽管自首。中 先咧就讲到即系净系讲咗食嘢啫。嗱，下一个题目咧，我觉得比较难搞噶，因为咧，我觉得即系譬如嗱，就系、是、问你会建议或者推介香港去咩地方玩或者体验。嗱， 香港电台。 真系把鬼咩？ 上嚟参观一个佢哋最想听嘅节目啊！ 星期一次，晚上八 点 十 至十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首 下 流 程。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阿姨。 大家好，我是梁李晴。 大家好，我系刘伟恒。我想讲嗱，点解咧？因为咧嗱，譬如一啲最传统嘅景点咧，其实我哋都唔系成日去嘅。即系譬如以前嘅，即系又要讲沉咗嘅珍宝，你都唔知几十年未去过啦。 我一次都未去过。 系啦。咁或者太平山，你有几可去啊？ 哦，系啊，对上次上山顶系 坐缆车啊？ 坐缆车 新嗰款嘛，好似你讲系啊。咁但系你唔会成日去嗱，同食物好唔同噶。食物咧，我真系我可以话俾你知，我谂每个人个袋入边都有， 同埋我自己都会食嘛。 系啦，即系每一个人个袋入边都有三五七间，喂呢间真系一定要食嗱。总之款款唔同嘅粥粉面饭乜都有嘅，但系景点就好难搞啦。嗱，你叫佢去边度咧？即系咩又系迪迪尼海洋公园？ 系啊， 坐天星小轮。 系啊， 搭电车。 坐天星小轮咧，反而就真系有意思嘅，我觉得 系 正嘅吓。 但你都唔系一啲，即系等于咧嗱，我会点解咁讲咧？就譬如我上年咧，咪翻咗三藩市嘅，咁啊，当时咧就由于我啲小朋友系未去过嘅，咁我都要做翻呢个即系旅游大使嘅。 但佢行金门桥， 冇错啦。嗱，问题就喺呢度啦。其实咧，金门桥咧，我都唔知几多十年未去过，即系连阿老可都唔会去噶。我相信而家，咁你嗰啲渔人码头啊。咩双子山啊嗰啲咧，其实又系我唔知几多十年， 跟住大家就用嗰个鱼字啦，渔人码头 系啊，俾人玩嗰个鱼啦。咁啊，嗰个咩海贼岛啊 ，Alcatraz 嗰啲，你又系你人生你都唔会再去嘅。咁但系咧，你又好似觉得咧，你系要带啲游客去。咁我觉得嗰件事就有啲离地嘅，即系唔同你个生活唔接轨啊。 但系个游客嘅反应系点先？最重要系呢样嘢。如果佢哋 happy 嘅， 咁即系等于去台湾一定要去西门町咁样， 系啦系啦， 或者去台北101咁样， 系要去苏鸭舌咁样。 咁但夜市都系台湾人会成日去嘅地方啊嘛。 唔系，但系西门町其实未必一定系大家会玩。 即系例如我记得 系上101咁样嗰啲。 我记得有个日本嘅朋友，佢都话某几间推介。即系嗰啲旅游书推介嘅嗰啲拉面铺咧，其实佢哋唔会食嘅，佢哋系会去翻啲屋村嘅嗰啲拉面店，而嗰啲拉面店你入到去咧，系即真系冇人讲嘢啊，连嗰个出边嘅自动贩卖机都未必有英文俾你拣，都要睇日文咁样去拣。咁所以其实唔同地方，即系好似香港，咁如果你一个香港人嚟睇翻山顶或者迪士尼，咁你可能会觉得好似冇咩特别，但对于旅客嚟讲咧，就另外一种感觉嚟噶。 咁所以我哋就唔可以用食嘢嗰个方式咧去推。推介一啲地方或者一啲所谓嘅体验咧，俾系啦。当然啦，譬如近几年咧，就会有一啲比较新少少嘅玩法，就我哋可能都会做，譬如行山。咁如果你个 friend 你真系摸到佢条路，系佢系嚟香港玩，而系佢又有心，譬如 即系奥苏利云啊，你个 friend 或者露营咁样，或者露营咁样，咁我明嘅。但系如果一个好 general 嘅旅客，或者佢系一个婆婆阿姨咁样样，咁你都系叫佢搭下电车坐下船嘅啫， 同埋要去女人街咯。佢哋嚟到係要去女人街㗎、因為 女人街做乜咧？ 去女人街買嘢，佢哋真係會買嘢啊嘛，係我哋唔買啫嘛，真係㗎！我嗰陣有啲 friend 嚟係一定要去女人街， 或者嗌粒 方框， 唔止嘅，有啲譬如有啲可能係叫咩嗰陣有個台灣 friend 嚟到，咪就係買咗啲手袋啊咁嗰啲，哎呀好得意，好 Q 啊呢個樣咁，或者之旅佢哋會買呢啲咯。Joninka 嘛，因为 咩叫 Joninka 啊 ？Joninka 就系日文嘅女人街咯，就咁译出嚟咯。 Joninka 系啊，有个男仔 friend 嚟到都话要去 Joninka 睇下嘛。 哦，系咪啊？ 系啊。 哇，咁我亦都即系顺手勾一勾啦。咁啊，即系头先讲嗰个投票咧， 有冇送黄台啊？ 冇。 唔系，我细个， 我到而家都未去过一次。 我妈话带我去送黄台睇， 又讲晒 个古仔啊，送帝饼走烂落嚟， 俾人孭住落嚟。投江自盡，即系撐龍船，抌啲種落去。 咩啊？呢個唔關。 飛間跌倒嘛， 仲尾就奔月添。 我喺宋皇台嗰嚿石上面寫住嗰個紅色三個字嗰度，我影過相㗎，細個。 張保仔棟啊嘛。 好恨去睇宋皇台㗎。 十大香港景點，張保仔棟、宋皇台，同埋虎豹別墅， 係啊，都係啊，虎豹別墅。 虎豹別墅。 有啲好大個啲公仔，我特登坐落去，佢哋大髀嗰度，好似佢攬住我咁。 淺水灣，淺水灣石刻。 系啦，冇错啦。咁啊，究竟即系 啱啱結束嘅呢個香港我至愛體驗咧，嗱佢體驗 有有 包埋景點冇啊，冇嘅，佢係分別就五個，佢冇排名不分先後嘅，就係呢個叫做美景輕鬆遊，就係踩單車， 哦， 踩單車係。 有冇講由邊度踩去邊啊？ 冇講，跟住喺一個地道生活體驗，就係街市遊，即係叫你行街市， 哦， 係啦，咁跟住就 都有啲街市， 蘭昆菜啦， 都有啲街市幾有特色嘅，即係例如春秧街街市或者中環街市都 冇錯啦。咁啊，跟住就坐天星小輪嘅有， 哦係， 咁另外就係西九文化區，即係嗰啲 Empress 啊、故宮博物館啊，同埋必到景點就係山頂。 哦，山頂望翻落嚟又真係幾靚嘅，係成 都要影相嘅。 維港 嗱，如果大家係旅客咧，你聽緊嘅話咧，我就建議你咧就不要停，總只是停在個山頂那個地方。 就要去松王台啊！ 不是松王台，就是走進去。里面咧嗰个什么咩克顿道咧，其实咪有条山径兜咗，你去嗰度影咧仲靓啊，更漂亮。我告诉你， 哦都系 走多几步就进去，但嗰个框咧就三点几公里嘅。其实你行嗰度咧，真系好多人放狗口喎。嗰个框咧，嗰度先至360，即系唔同嘅位影到香港唔同嘅靓嘅，同埋又好近啲高楼大厦，又好近个山，又见到个海港咁样样咯。 我有一个推介，我个游客。有呢个推介咧，即系呢个坐你个天星首轮，就系由中环嗰边去翻尖沙咀，但系你个眼要望住中环， 跟住唔落船，俾人抨走。 唔系你个眼要望住中环咧，你会突然间觉得咧，嗰啲成个好靓嘅景咧，又慢慢褪后咧，其实嗰个位置都系好靓。 哦，即系褪，即系 睇翻香港，因为你 倒后镜嘅玩法。 系啦，你喺山顶望过嚟咧，系望到对面噶嘛，尖沙咀嗰边嘛。咁你想睇一个震撼嘅褪后咧，就系喺嗰边 尖沙咀嘅船尾， 冇错， 望后边。 我肤浅啲。去嗰啲乜灯商场啊，或者乜火商场啊， 或者好景商场 啊， 有好电脑同埋买玩具，因为其实 黄金真系 其实真 系圣地， 其实有时真系有时真系平过喺日本买嘅， 对 系嘛？佢话即系等于啲人话去咩华侨城嘅咩华侨买乜嗰啲咧？ 去玩以后咧，就最后一站就去那个松王台啦。 不是，最后一站是香港电台。 啊，对， 等一下，阿姨在门口等你。 欢迎这样。 Hello。Yeah, 你好， 来了，欢迎来到香港啊！好了，再见了，明天见，拜拜。